苏建，杜陵人也，以校尉从大将军卿及匈奴，封平陵侯，以将军驻朔方，后以魏魏为游击将军，从大将军出朔方，后一岁以右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，王西侯，师军当斩，孰为庶人，其后为代郡太守，卒官，有三子，家为奉车都尉，贤为冀都尉，中子武最知名。武字子清，少以赴任，兄弟并为郎，稍迁至宜中就见。时汉连伐胡，朔通使相窥观，匈奴刘汉使郭吉、陆冲国等前后十余倍，匈奴使来，汉亦留之以相当。天汉元年，居低侯单于出力，恐汉袭之，乃曰：“汉天子，我丈人行也。”尽归汉使陆冲国等，武帝加其意，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，引后路单于达其善意。吾与副中郎将张胜及贾立、常惠等目视斥候百余人聚，既至匈奴，至必为单于，单于一交，非汉所望也。方欲发使宋武等，会勾王与长水、余长等谋反匈奴中。勾王者，浑邪王子子也，与浑邪王俱降汉。后随卓野侯没胡中，及魏律所将降者，因相与谋，结单于母焉之归汉。会吾等至匈奴，余常在汉时素与父张胜相知，思后胜曰：“闻汉天子甚怨魏律，常能为汉俘虏射杀之，吾母与弟在汉，幸蒙其赏赐。”张胜许之，以货物与常。后月余，单于出猎，独焉之子弟在，余常等七十余人欲发，其一人夜亡，告之。单于子弟发兵与战，勾王等皆死，余常生得。单于使魏律至其事，张胜闻之，恐前与发，以状欲武。武曰：“事如此，此必及我，见犯乃死，众复国，欲自杀。”胜会共止之。余常果引张胜，单于怒，找诸贵人议，欲杀汉使者。左一至资曰：“即谋单于，何以复家？”宜皆降之。单于使魏律召武受辞，武魏会等屈节辱命，虽生何面目以归汉？引佩刀自刺。魏律惊，自抱持武，持照一凿地为砍，至晕火，复舞其上，倒其背已出血，舞气绝，半日复息。会等哭，余归营。单于壮其节，朝夕遣人后问武，而收系张胜。 五抑郁，单于时时小舞，会论于常，欲因此时享舞，见斩于常矣。律曰：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，当死。单于目降者赦罪，举荐欲击之，胜请降。律谓武曰：父有罪，当相坐。武曰：本无谋，又非亲属，何谓相坐？父举荐拟之，武不动。律曰：苏君，律前复汉归匈奴，幸蒙大恩，赐号称王，拥众数万，马处弥山，富贵如此。苏君今日降，明日复然，恐以身高草也，谁复知之？武不应。律曰：君因我降，与君为兄弟，今不听无忌，后虽欲复见我，尚可得乎？武骂律曰：汝为人臣子，不顾恩义，叛主背亲，为降虏于蛮夷，何以汝为贱？且单于信汝，使绝人死生，不平心持政，反欲斗良主，观祸败，南越杀汉使者，徒为九郡，渊主杀汉使者，头悬北阙，朝鲜杀汉使者，及时诛灭，独匈奴未尔。若知我不降明，欲令两国相攻，匈奴之祸从我始矣。律之武终不可邪。白单于，单于欲意欲降之，乃幽武至大轿中，绝不印寺。天欲雪，武卧聂雪与毡毛并验之，数日不死。匈奴以为神，乃习武北海上无人处，使木堤，堤汝乃得归。别其官属常会等，各至他所。武既至海上，临时不至，掘野鼠举草食而食之，长汉节牧羊，卧起操持，睫毛尽落。即五六年，单于弟乌坚王亦设海上，武能往访卓，请弓弩。乌坚王爱之，及其衣食。三岁余，王病，赐武马处伏逆穷庐。王死后，人众喜去。其冬，丁陵盗五牛羊，五父穷饿。初，吾与李陵俱为侍中，吾使匈奴明年，陵降，不敢求吾。久之，单于使陵至海上，为吾置酒设月，因为吾曰：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，故使陵来睡足下，虚心欲相待，终不得归汉，恐自苦无人之地，信义安所献乎？前长君为奉车，从至雍玉阳宫，抚辇下厨，处住折园，何大不敬，伏见自刎，赐秦200万以葬。如卿从此河东后土，换计与黄门驸马争船，推堕驸马河中溺死。换计亡， 赵氏如清主补不得，惶恐饮药而死。来时太夫人已不幸，领送葬至阳陵。子清父年少，闻已更嫁矣，独有女弟二人，两女一男，今父十余年，存亡不可知。人生如朝露，何久自苦如此？灵使降时，呼呼如狂，自痛复汗，加以老母系宝宫，子清不欲降，何以过灵？且陛下春秋高，法令无常，大臣无罪一灭者数十家，安危不可知。子清上父谁为乎？愿听灵计，勿复有云。吾曰：吾父子无功德，皆为陛下所成就，为列将，绝通侯，兄弟亲近，常愿肝脑涂地，今得杀身自效，虽蒙抚越汤祸，诚甘乐之。陈世君有子是父也，子为父死无所恨，愿勿复再言。灵与吾饮数日，复曰：子清一听灵言。吾曰：自奋已死久矣，王必欲降吾，请避今日之欢，笑死于前。灵见其至诚，愧然叹曰：嗟乎易事，灵与未律之罪，上通于天。因弃下沾巾，与吾绝去。灵勿自赐吾，使其妻赐吾牛羊数十头。后灵复至北海上，遇吾，屈托不得云中牲口，言太守以下利民皆白服，曰上崩。吾闻之，南向嚎哭，呕血，旦夕吝。数月，昭帝即位。数年，匈奴与汉和亲，汉求吾等，匈奴诡言吾死。后汉使复至匈奴，常会请其守者与聚，得夜见汉使，具自陈道，教使者未单于，言天子设上林中得宴，足有细帛书，言吾等在某泽中。使者大喜，如会语以让单于。单于视左右而惊，谢汉使曰：吾等实在。于是李陵置酒贺吾曰：今足下还归，扬名于匈奴，功显于汉室，虽古竹帛所载，丹青所化，何以过子清？灵虽奴妾，令汉且是灵罪，全其老母，使得奋大辱之机智，庶几乎曹科之盟，此灵素昔之所不忘也。收足灵家，为是大陆，灵上父何故乎？已矣，令子清知无心耳。意欲之人，一别长绝。灵起舞，歌曰：景万里兮渡沙漠，为君将兮奋匈奴，鲁穷绝兮使任摧， 示众灭兮，名以颓。老母已死，虽欲报恩，将安归。灵泣下数行，因于五绝，禅于赵惠武官署，前以降及误故，凡随武还者九人。吾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，赵武奉仪太牢谒武帝元庙，拜为典属国，至中二千担，赐钱二百万，公田二顷，宅一区。常会徐盛、赵忠根皆拜为中郎，赐帛各二百匹，其余六人老归家，赐钱人十万，复终身。常会后至右将军，封列侯，自有传。吾留匈奴凡十九岁，时以强壮出，即还，须发尽白。吾来归明年，上官桀子安与桑弘羊及燕王阁主谋反，吾子南元与安有谋，作死。初即安与大将军霍光争权，朔疏光过失与燕王，令上书告之，又言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，还乃为典属国，大将军长史无功劳，为搜肃都尉，广专权自恣，及燕王等反诸，穷至党羽，吾素与结弘扬有旧，朔为燕王所送，子又在谋中，廷尉奏请待捕吾，霍光寝其奏，免吾官。数年，昭帝崩，吾已故二千担，欲计谋立宣帝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三百户。久之，魏将军张安世见吾明习故事，奉使不辱命，先帝以为遗言。宣帝及时召吾代召患者署，朔觐见，复为右曹典属国，以吾助节老臣，令朝朔望，号称祭酒，甚忧宠之。吾所得赏赐，尽以施与昆帝故人，加不余财。皇后父平恩侯，帝舅平昌侯、乐昌侯，车骑将军韩增，丞相、魏相，御史大夫丙吉，皆敬重吾。吾年老，子前作事死，上悯之，问左右。吾在匈奴久，其有子乎？吾因平恩侯自白，前发匈奴时，胡父试产一子通国，有声问来，愿因使者至金帛赎之，上许焉。后通国随使者至，上以为郎，又以吾弟子为右曹。五年八十余，神阙二年病卒。甘露三年，单于始入朝，上思古宫之美，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，发其形貌，数其官爵姓名，为霍光不明，曰大司马、大将军、伯禄侯，姓霍氏，赐曰魏将军、 富平侯张安世，赐曰车骑将军。龙额侯韩增，赐曰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，赐曰丞相高平侯魏相，赐曰丞相伯阳侯丙吉，赐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，赐曰宗正阳城侯刘德，赐曰少府梁丘贺，赐曰太子太傅萧望之，赐曰典属国苏武，皆有功德，知名当世，是以表而扬之，名著中兴辅佐，列于方书少虎众山府焉。凡十一人，皆有传。自丞相黄霸，廷尉于定国，大司农朱毅，京兆尹张敞，右扶风尹翁归，及儒者夏侯胜等，皆以善终，著名宣帝之事，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徒，以此知其玄矣。赞曰：李将军循循如鄙人，口不能出词，即死之日，天下知与不知，皆为流涕。比其忠心，诚信于士大夫也。晏曰：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然三代之将，道家所忌，自广至灵，遂亡其宗，哀哉！孔子称治世仁人，有杀身以成人，无求生以害人，失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苏武有之矣。